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二集，认祖归宗。贾三彻底的傻了，他活了30多年，人生导师无数，教他坑蒙拐骗讨好迎合，但从未有人提点过他遇到这种场合该怎么去应付。若此时边上立着一口落地大钟，那三枚长短指针何该都是不动的，指针和这纷杂人事一并定住，只待有什么把这僵局打破。打破僵局的是噗噗两下诡异声响，两根不知道什么材质的臂粗尖锥从倒吊女尸的左右肋骨处透体而出，那尸身在空中晃悠了几下，暗红色的血泛着黝黑的色泽从窗口处流下，那血浸透衣袍，划过脖颈，漫入湿漉漉打结的长发，起初滴答滴答，而后小溪流般汇入了地上那一大滩。门外如如夜色，一轮明月高悬，眼看再有3-2步便能逃离这里。突然砰的一声巨响，两扇门瞬间关闭，大门的急速关合带出了好大一股阴风，刮得贾三脸上的肉簌簌而动，周围就这样安静下来。也不知过了多久，死一样的寂静里终于响起了高跟鞋的声音。1937年8月，战事吃紧，已经废弃的华美纺织厂在岛国军队的空袭轰炸当中被夷为了平地。1949年4月下旬，国军长江防线被突破，4到5月间，我军逐步向沪上各区发起总攻，华美纺织厂的废墟之上一度筑起对阵攻防。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华美纺织厂的旧址历经建学校、体育场、商店，到2013年，这里已经是一个被众多居民小区环抱的街道公园。冬日常见雾霾天， PM2.5 指数爆表，很多专家再三建议这种天气应该少出门少开窗。尽管如此，热爱晨练的老头老太太们还是戴着专业的防雾霾的过滤口罩，兴致勃勃地在公园的空地上打着一路白鹤亮翅，再耍一招野马分鬃。而故事就从这一年的冬天开始。 2013年12月，西部囊谦县晋白茶乡，阳光不错，温度却低得叫人咂舌。安曼塞在所谓纯羊毛能抗极地严寒的靴子里的两只脚几乎冻成了没知觉的冰坨坨，饶是这样，他还是倚着车门，很顽强地举着手里的手机，东挪挪西移移，跟搜寻敌方信号似的。也不知道是手机举对了点位，还是刚刚只是卡网，信号突然就满格了。滴滴滴，等了好久的几条微信接连进来，前几条的图片正在下载，最后传的文本信息先进来。 亲，照片还在精修呢，先发几张你看看效果，有问题你告诉我。 又等了一会儿，第一张照片先打开了，海边，日落，安曼，婚纱。这家影楼真是太靠谱了，修的片子唯美的跟梦似的。安曼的眼睛一下子湿了。另外几张也是的，单人的，托腮凝思，低头清秀，手里捏的花。林荫道里，他肆无忌惮的大笑，斜倚桥上撑一把烟雨朦胧的伞。他把几张照片都发到了朋友圈里，配的那段话增字减字，改了又加，加了又改，最后发出去的那条是： 这世上终有一个注定的人在等你，那时你才明白为什么跟那些错的人没有结果，何其庆幸千万人之中遇到你，选择你，只愿意和你走过1314。 发完了，手机塞回兜里，双手拢到嘴边喝气，使劲儿搓，拼命的跺脚，不知道跺到第几次的时候，秦放回来了。过来的时候，秦放半是揶揄地对着他说了句： 够酸的。 八成是看到了安曼的那条微信了，他也早有准备，一仰头回了句： 我故意的，就是要膈应那些见不得我好的贱人。 秦放没说什么，冲着安曼竖了个拇指。看秦放脸色淡淡的，安曼就知道打听的事情没着落。 还是找不到。 比这更糟，人家都说了，3年前这里经历过一场地震，附近的山都塌了好几座，有村寨被整个吞掉的，估计是找不着了。 当然是找不到了，这是秦放的家事，据说是要还家里老一辈的心愿。安曼没有多打听，不过是出发前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已经70-80年了，世界局势风云变幻，10年就是乾坤倒转，70年时间，山可平，水可干，要找个肯定已经死了的人也太难了，更何况期间还多了一场始料未及的大地震。安曼试探性地提了句： 那我们回杭市？ 人多少呢，是有点犯贱的，明明不抱什么希望的事情，忽然告诉你100%没戏了，心里会突然拧巴的不爽。这一点上秦放就是个典型。上车之后他说了句： 再找找，咱们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也是全老太太一个心愿，多少要在恩人的坟前磕个头，就当玩了呗。啊，你看这边景色又好，你不是挺喜欢的吗？你那心都涤荡得跟水晶似的了吧。 秦放又在损安曼了。安曼白了秦放一眼，这些日子安曼老是发微信微博，这不是没来过吗？看雪山喇嘛庙什么都新鲜，经常报备行程，一时冲动呢也会发几条类似：心灵都净化了，人就该活得如此纯粹的感想。这不就是那么一说吗？还真当自己是喜欢这儿呢。别的不说，光是这个地方那家具皮肤老化的高原紫外线就够得他受的了。安曼笑嘻嘻地回了句： 我你还不知道，不就是在装吗？ 秦放嗯了一声： 嗯，诚实。 安曼知道秦放爱听什么，也知道他腻味什么。和秦放的相识相处， 安曼承认自己是有些投其所好，耍了心机的，可那又怎么样呢？男人给女人送花，安排浪漫的约会，就不是在耍手段了吗？重要的是结果，不管秦放最初的爱是谁，最爱的是谁，现在是安曼以女友啊不，未婚妻的身份陪他来到囊谦处理家事，未来也只有安曼。两人关系确定的时候，秦放说过一句话， 安曼，我就喜欢你是个明白人。 于是安曼知道跟秦放相处不需要太多想法，做个明白人就行。安曼，我就喜欢你是个明白人，这句话非常重要。两人又在附近待了几天，那条关于婚纱的微信下头点赞无数，也有人建议安曼务必不要错过附近的知名旅游景点，比如四大神山之一的阿尼玛卿，比如巴颜喀拉主峰，比如天下黄河鬼德清。于是安曼除了贴图片晒行程，做的最多的就是翻地图册看路线，这才知道原来囊谦再往东走一点就是整个西部都有名的印经院。安曼极力撺掇秦放往那儿走，秦放却一口回绝， 不去，那么神圣的地方，你想全身心都被地当成钻石啊？ 安曼藏住了失望，车子掉头离开的时候，他想着秦放刚才关于他水晶和钻石的说法，忽然有点难过，心里想着自己再怎么抵挡也就是块没疙瘩罢了。第三天晚上，两人在囊谦县城的一个餐馆吃饭，秦放大致把走这一趟的缘由跟安曼说了。秦放的曾祖母是川地净化县人，净化县在国内近代史上很是留下了一笔，因为1936年到1937年的大饥荒，净化县人吃人的惨案太多了，活活吓疯了断案的县长于竹君。他的曾祖母在这场大饥荒中和家人一同外出逃荒，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往东走，因为江南自古富庶地，想来会有饭吃，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把宝压在了西部，往西的路险，环境恶劣，人来的少，也就意味着抢饭吃的嘴少。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